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美静的遗憾，很多人也会很喜欢听陈洁仪版本的那一首叫做伤痛。

世界的你啊，将回忆都定格，谱成了属于你的歌。 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有些人是第一次见，有些人一年见一两次，和这些不熟悉的人相处，就算第一印象再好，也不能没有分寸。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独自个体，思想方式、处事方法，这是一种距离，但不排斥对方的方法方式，并不意味着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否定。双方的关系距离却不因为思想迥异而拉远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讲的就是交往的至高境界，亲而有见，疏而有密的适度距离。 爱上你或许是幻觉 Scenery love

只是爱情的烟火。

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

可能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 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。